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每年的这一天啊，大家的腰杆是最硬的啊。商家呢，每年在这段时间啊，都会搞很多的优惠促销的活动啊，也希望自己的品牌形象能够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啊，得到一种正向的传播。每年到了这一天晚上，央视的315晚会也会引发很多人的关注。据说很多的企业，特别是面向消费者的那些产品的企业啊，晚上都不能下班啊，得收看完315晚会之后，长舒一口气之后啊，才能够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说我们容易吗？那其实啊，说到我们消费者啊，每一天大家可能都会多多少少花钱，有的是流水一样的账啊，也有一些呢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给我们记录。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平时的消费啊，有没有形成一个记账的习惯？记账这事儿是不是上世纪啊一些现在50-60岁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呢？错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记账，而且呢还有人从别人的账单、别人的流水账当中啊找到了自己挣钱的商机。哎，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呢是周四，每周四我们会和大家来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在做流水账的生意和文章。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圈子账本的创始人李帅。李帅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嗯，如果碰到一个小弟弟见到你，是叫李哥好呢还是叫帅哥好呢？ 一般都叫帅哥好。 都叫帅哥。好，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给大家记账的 APP 啊。如果说我是你的目标客户，如果说我是你的投资人，你会怎么来跟我介绍你的内容和产品？ 嗯，对，我们的产品叫圈子账本，它是一个功能全面的记账 APP， 能够帮有理财观念的个人、家庭、做生意的生意伙伴，还有像旅行圈这样的用户群体呢，来解决各种各样记账和算账的难题。 嗯，说到记账，你小时候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他们记过账，你见到过吗？ 见到过，他们都在纸质上记。 嗯，纸上记。 对， 我记得我爷爷他的账都记在大衣柜的里面，就那个衣柜是木质的嘛，木头打的嘛。 对。 然后他拿一个粉笔，啊，写在这个衣柜的背面， 那 要打开衣柜才看得到。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记在这个上面哈。 估计记的是每个账户的余额吧。 啊，反正都是数字嘛哈。对，你个人记账吗？ 我记。 就是你在创业之前你记吗？ 记。 嗯，记什么呢？ 对，我记，其实就是很多场景下我都需要通过记账来解决一些问题啊。 嗯， 比如说我这个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旅行嘛，那旅途中大家都要这个，比如说今天打车我付的钱，对吧？明天买门票你付的钱，后天吃饭他付的钱，那最后这个账回来怎么算呢？这就遇到麻烦了啊！我当过这个小圈子的小管家，回来以后这个账让我是着实头疼了一把。 嗯，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带着家人出去旅行，那我们整个旅途中，对吧，总共这一次旅途虽然它不是 AA 制的，但是总共我们家花了多少钱我也得心里有数吧。还有像我们家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花多少钱，能节约多少钱，一年能存下来多少钱，其实这些事情都需要心里面有个数的。 嗯，所以就是大家有这个需求。 对 啊，那你是看中了这个需求。 对， 那如果是投资人的话，你会怎么跟他说以后为他挣钱？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有需求的用户都聚集在这个 APP 上，然后呢，我们为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对吧？通过这种方式能，让我们获利。 嗯，怎么获利呢？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谈到的盈利模式哈。 嗯、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记账到底能够记多少种类啊？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一般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记账的需求有哪些呢？ 其实非常多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像旅行，对吧，还有像这个家庭，你要记这个家庭的收支结余，还有像一些小的生意，比如说几个合伙人开一个咖啡馆火锅店，对吧，他们要看这个生意的营收情况。然后呢还有像比如说现在小孩要上学，那班每个班都要收班费，这个班费呢怎么管理，对吧，需要透明。还有像一些小的企业，就像我们公司，对吧，那几个合伙人可能都要给公司花钱，这个每个人头上有多少预算，花了多少钱，这个其实大家都需要透明。 我听你刚才的意思好像有两层。一层呢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开销， 对， 需要统计啊， 对， 或者是我们个人之间的这种消费需要算一算，然后每个人承担多少。 对， 还有一个呢有点像公司的财务管理了。 多人的，涉及到多人的这种。 你看啊，我们这个一起创业开餐馆是吧， 对， 我们怎么来盘点流水啊，怎么来分钱。 对 啊，我们公司的这种餐或者是一些住宿的开销是吧，怎么来分担，特别是小公司哈。 对， 我感觉你这个领域到底是对公司还是对个人呢，还是说兼而有之啊？ 其实我们兼而有之，其实跟微信是一样的。你看微信它是一个聊天工具，对吧，它既可以单聊也可以群聊。那我们思路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建立不同的账本，解决不同场景的问题。 那说千到一万，这个记账记好了，算清楚了，能给我们个人带来哪些好处？ 好处还是很多的。就比如说我吧，就是我从我们圈子账本上线就开始记这个家庭的账，然后我就很清晰的知道说我们每个月平均花多少钱，以前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然后我也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家现在总共存下了多少钱，我可以用这些钱来干什么事儿，然后我的钱都投资在哪些地方。对， 就是有些人他天生对于这些还不是特别的敏感，需要一些统计分析以及建议，可能才能把这个钱花得更加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同时也能够把这个钱利用得更加的高效啊。 是的，没错。 那你认为管理大家的这种账务的市场目前存在哪些不足，就是你们存在有什么必要？ 其实这个领域大多数的竞品都是在重复造车轮嘛。 重复造车轮怎么理解？ 就是大家的功能趋于相同，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可能就是界面长得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对，但是就是整个这个记账的体验啊，包括给用户产生的这个统计和分析都是一样的。 就换句话说跟这个共享单车一样 啊，就是你坐单车，我也坐单车， 没错。 你那儿多了个铃铛，我这儿呢多了一个别的，是不是？ 对 对, 对， 就是大同 小 异，颜色不一样罢了。 对对对对对、 啊，好，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领域的产品还挺多的。 对，非常多，有几千款。嗯， 当年你们做的时候有多少？有没有做过调研？ 我们做的时候就有几千款了， 就有几千款。 对、啊，然后现在仍然是层出不穷。 嗯， 但是我们认为说。嗯，大家做这个重复做车造车轮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然而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场景是这些产品还没有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差异化。 嗯，你们是15年初开始做的是吧？ 对。 嗯，好，那在创业的不同阶段也许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哈。 嗯， 15年初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竞品或者是相似的东西在做了。 对， 你们那个时候一开始上线的话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功能的产品？ 嗯，我们最开始解决的就是 AA 制分账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的几个小伙伴出去吃饭， 对， 怎么算钱的问题。 对，没错。 嗯，那你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呢？在当年， 因为这个事儿确实很令人头疼，而且、 嗯、 到最后我们这个整个小饭团聚餐的模式都快要被打破了。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十个人去吃饭，对吧，有一个人要买单，买完单以后他要跟所有人收钱，这个钱呢很容易收不齐，因为大家平时都很忙，你往微信群里面丢一个群收款会有人看不见，对吧，你也不好意思去催他跟你要给这个钱，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忘了，对吧，所以经常就是说付款的这个人啊、可能收不起钱，然后他就不愿意再去付款了。 哦，这倒是给微信一个功能提醒哈。 嗯， 啊，时不常的要给那些没有付款的微信好友发个提醒啊。 对 对, 对， 设个闹铃啊。 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做这个事儿 啊。于是呢？ 于是我们就是我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让大家频繁的去做这个金钱的转移。啊，你只需要把账记清楚就好了， 嗯， 对吧？比如说我连续一周跟大家吃饭，每天都是别人付的钱，那我每天可能参与这个吃饭就花20，那一周下来我花了，我就欠了大家100块钱。 嗯， 那第六天我去买一个单，我可能就把这个账填平了。 那有人问了，第一天有10个人，第二天有5个人，第三天有8个人参加。 对，这个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这种场景，我们的是 APP 是完全可以解决好这种问题的。嗯， 这后面有一计算的问题是吧？ 是。 哦，当时你还在工作吗？ 当时我在美团工作。 啊，在美团是吧？ 对。 就美团当年反正是吧，也不少的投入在这个吃饭问题上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你们自己也遇到这个痛点。 对。 啊，所以呢就开始创业。 对。 啊，就因为在美团不能好好吃饭了。不能好好分账了。 嗯。 就创业了啊。 对，创业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机会， 嗯， 啊，当时有另外机会去做另外的事儿了，并不是做这个事儿，嗯 啊，所以中间还有点这个曲折，啊， 对对，有点曲折。 一会儿我们会来聊到哈，啊 嗯， 一开始你们简单就是说想解决一个 AA 制的问题， 嗯， 并没有谈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又是这个理财，又那个记账，又是这个分析，并没有。 对， 那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完善的呢？ 嗯，因为。我们做 AA 制了以后呢，其实用户获取上遇到一些困难， 嗯， 然后我们去分析这个原因本身还是说，其实中国就是大家对 AA 制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人情上的东西啊，觉得说啊 AA 分钱这个事情就没面子或者什么的， 嗯， 所以在推广上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对，然后用户获取就是比较难， 就大家。不想要为了 AA 还专门下一个 APP， 嗯，也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今天我请，明天他请，后天另外一个人请客，大家轮流请客，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啊，就是中国人说还下个 APP 烦不烦？ 是， 啊， 说把这个账算这么清楚 也没有劲。 嗯，对，没有劲。 哦，就没有考虑到人情，或者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但是事实上呢，嗯，你也会去想，比如说今天我付钱的时候我请了10个人吃饭，明天他付钱的时候他才请了3个人吃饭，对吧，总会有人因为账这个就是 我觉得关键问题啊， 嗯， 是你们没有食堂，那我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没错，确实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当然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对 啊，只不过呢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方式更体面的去解决。 嗯 嗯， 对， 其实用了我们 APP 的用户呢，他的反馈都是说账算清楚了，大家的感情会更好。 嗯嗯，但是当时效果就是不好。 对，就是你跟用户去讲这个的时候很难讲，但是当他自己找来用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太棒了，简直太棒了。 那你的竞品当时没做这个事情吗？ 对，没有做。 嗯嗯，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刚才说的 个人记账，个人记账。 那你们不也走这条路的吗？ 对，所以后来我们也做了个人记账。 嗯， 个人流水账。 那你后来做个人流水账这个事儿是受谁的影响？是你们自己觉得， 嗯， 还是说周围的人都在做，你们不得不做？ 嗯，是的，我们做 AA 制记账之后，有很多用户来反馈说特别喜欢我们的产品，然后用的特别爽。嗯，但是呢，他平时还有这种个人记账的习惯和需求，他也不想在手机里面装两个 记账的 APP， 他就希望说我们也提供一个个人记账的功能。 嗯 啊。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用户去反馈这个问题，嗯，然后也去做了一番调研，最后决定说，那我们也增加这样一个功能。 说实话，当时你们心甘情愿做这个个人记账吗？ 其实我们认为说这个有点重复造车轮，不是特别心甘情愿。 嗯， 对，但是考虑到这么多用户去反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说帮助用户去解决问题。 是不是有些创业者会看不上一些特别草根的需求，把自己的想法想得过于高大上？ 嗯，是有的。嗯，确实会。 你现在反思当时的你， 嗯， 你对自己做一个评价， 嗯， 会怎么说？ 这个，还是比较天真吧，因为我本身是做技术的，就是有一种极客的思维， 嗯， 有一种理想化的思维， 一定要把这个钱分清楚。 嗯，对，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觉得说这个个人流水账，大家都在做，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做。 嗯， 对。但其实你做一个产品，做一个公司，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要看用户的需求。 这个想法在你们内部是谁提出来的？要转型的想法？ 其实不算转型，我们只是 功能 的功能的扩充。 嗯 嗯，然后这个想法是我提出来的。 他们同意吗？ 嗯。就是我进行一番说服之后，大家还是很认同的，觉得说我们现在确实用户获取是不太容易啊，大家有这么强的需求。 嗯，说服容易吗？ 嗯，还挺容易的吧，因为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 啊。吃顿饭就解决了吗？ 也不用。 好，那这个转型之后，刚才说的这个升级之后啊，你们的用户量上来了吗？ 嗯，是有一些明显的提升的。 嗯， 对。 好， 正好赶上十一的时候，赶上十一，大家需要旅行，要记这个旅行的流水账。 嗯，那刚才你说了，这种产品很多啊，大家都在，千篇一律的做一些功能哈。 嗯， 那你们也加入了这个同样的服务的大军，在日后是怎么做差异化的呢？ 对，我们上了流水账之后，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流水账的功能啊，还有很多要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竞品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它的记账流程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点这个点那个，选分类，选二级分类。对，我们当时觉得说记个账这么费劲，那肯定会有很多用户流失掉嘛，因为人本身是懒惰的，对吧？这么反人性的东西，留存率肯定会低，所以我们就想说人怎么样去提升记账的效率啊。我们把别的竞品的这个二级分类全部改成了标签啊，我们设计了套标签的系统。那这个标签它是可以跨分类的啊，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用一个智能化的方式去推给用户，然后用户记起来就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在这个背后，你们有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帮你们来做这种设计？ 没有，财务他对产品其实是没感觉的。 嗯，你们请过吗？ 我们公司有财务。 啊， 嗯， 但是没有参与到你们这种产品内容的核心设计当中。 对， 只是你们公司内部的财务问题由他来解决。 对，没错，没错。 哎，我也很好奇啊，你刚才说你是学技术的是吧？ 对。 你作为创始人，在做一个跟财务有关的， 对， 这么一个 APP 是吧？为什么还没有请专业的财务人员给你们出谋划策呢？ 因为就是专业的财务人员，他的专业在财务上，不在产品设计上。 嗯，但是产品的核心不也是要捋到 我的这个支出的分类上面？ 不太一样。他们做的这种财务其实还是偏就是向政府汇报的这种上交的这种报表这种形式。 嗯， 跟我们就是他们还是门槛比较高的。 嗯， 那如果按照他的思维来设计的话，大众用户是不太会用的。 嗯， 上手很难。 嗯，但你不觉得核心是一样的吗？个人负债，是吧？流动资本， 对， 现金有多少？ 对，核心其实 支出有多少， 大家很容易想明白，也很容易理解。 好，所以你们是应聘着几位啊，搞技术的这种理念、思维和个人经验，把这样一个个人理财的记账的这么一个 APP 给做出来了。 对，我们也有产品的同学，产品和设计的同学。 那在你创业的不同阶段，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最大的问题最一开始呢，就是团队怎么样活下来嘛。我们刚开始做圈子账本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融资的。 嗯 啊，我们就是三个合伙人，然后一共出了10万块钱，然后来买设备，来租这个办公室，然后给大家交社保啊，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没有不拿工资， 嗯， 就这么撑了好几个月。后来产品上线之后，我们发现用户反馈非常好，然后数据表现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这个时候才去找了投资人。 嗯， 对，再往后呢，就是在推广上面的难题，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做产品技术的，对市场推广没有经验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挺身而出，因为团队没有做这个的人，那只能创始人自己上。 嗯，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如何去做推广，怎么去做运营。 怎么推广呢？你当时是想到了什么办法？ 其实就是抓住说用户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去提高每一个环节的转化率。 嗯，用户从哪儿来的呢？ 用户从应用市场来呀。 嗯， 所以我们就去做应用市场的优化。 嗯， 这是最直接的获客渠道。 给应用市场交钱吗？ 不是，我们一开始没钱交给应用市场。 才10万块钱是吧？ 对， 三个人。 对，我们只能通过去优化产品，然后优化用户对我们的理解，从而提升就是我们的搜索排名。 嗯，其实用户很简单，就是通过搜索来找相关的 APP。 对，大部分用户还是通过搜索来的。 所以你其实也是在这个搜索里面做了文章。 对对， 然后提升你被别人搜到的 概率 可能性。 对对对， 嗯，这个属于不花钱的推广。 嗯，对，花的钱很少。 嗯，是，这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是 原来是一直在编代码的是吧？ 对，没错。 啊，现在要来做这一块。 对， 你当时感觉痛苦吗？毕竟这是一个不舒适陌生的领域。 嗯，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担忧自己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偏自信和偏乐观的人，然后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也是比较善于思考，所以我也是跟很多人去交流，然后参加了一些分享之后自己做了很多猜测和验证，总结出来了一套方法论。 嗯，现在回想的话，你从开始找大家做这个事儿到现在做的还不错，你认为走过的最大的弯路是什么呀？ 最大的弯路，其实我们途中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弯路。都还是比较稳的过来了。最大的弯路呢，我现在能想到的可能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平台级的规划。平台级产品的一个规划，然后后来呢验证说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那样一个规模，做一个平台级的东西别人很难进来，别人很难去信任你。 还是先在这个记账的领域先做好做全是吧？ 对对对对。 我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他们目前的这个公司已经进行了三轮融资，最后一轮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哈。 对， 应该是远远超出他们当年这10万块钱成立公司的那样一个数字哈。 是 这个成百上千的哈，这么一个溢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嗯， 也就是说你们还受到了投资人的这个认可。 是的。 那么投资人跟你们聊，他们希望在这个项目领域里面怎么挣钱，下面我们来说说你们的盈利模式。刚才说了啊，也不少人开始做了，而且呢在同业当中你们也一直撑到了现在哈、效果还不错。 是 啊，融资也越来越多，他们为什么看好你？你觉得？ 本身还是看好我们的团队，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是看好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团队本身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投资人相信我们能把这个事儿做好，然后确实我们把这个事儿做好了。 现在挣钱了吗？ 现在不挣钱。 现在不挣钱。 对 啊，那他们希望你们以后怎么挣钱？ 希望以后怎么挣钱？我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把我们的用户，为我们的用户去推荐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哦，明白 了。因为我们的用户本身他是有一些财务管理和规划的理念的。 本身大家在这上记得啊，看的都是钱的事儿。 对。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就是说，我让我已有的钱怎么能够生钱、 变更多钱， 增值， 或者你需要其他的钱。 所以你们会去链接一些这样的服务和产品。 是 啊，就跟金融有关了。 是跟金融有关、 最终就是在这儿。 对、 最终就是在这儿。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们当年做那个 AA 分账、AA 算账，就考虑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那肯定考虑不到。 那你们当年考虑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不考虑盈利模式的，只考虑如何获取用户。 反正那一年是吧，2015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创业还是很火爆的。 对 啊，先不看能不能挣钱，先看有多少人用，是吧？ 对， 有人用 了，互联网创业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其实很多大企业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盈利，对吧？像美团现在应该还是，可能刚打平，对吧？就早期你看他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是亏钱的。 所以互联网思维深深影响了你。 是。 先不要着急赚钱。 不要着急赚钱。还是帮用户解决问题，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你自然就值钱了。 如果有一天资本不给钱了呢？ 资本不给钱的话，那可能就得想办法赚点钱。 那你考虑过吗？你看曾经那么风光的共享单车小蓝车，不也遭遇到了后来没有钱的那个尴尬窘况？ 对，这个肯定是考虑过了。对，我们从最开始合伙人拿10万块钱出来创业的时候就考虑过，说如果没有人给我们钱怎么办。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来听听哈你们的当年的应急预案哈，也要和李帅来谈一谈你的团队成员哈。刚才说了都是一些还关系不错的同事和朋友哈。那么你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都在做什么？你在美团啊？ 对， 我手里还有一个资料哈。我们的嘉宾2010年大学毕业，进入了人人网，2011年进入另外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呢2012年进入美团，大概是一年一个地方哈。之后呢2015年开始组建自己的这个团队。你怎么来看自己的过去这几年的职业生涯？好，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一起再来聊聊这些话题，好不好？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0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个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我们的节目呢，也一直是在记录哈创投圈这些领域的起起伏伏。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圈子账本的创始人李帅。李帅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来，下面我们来说说上半段我们所说的那个话题哈。 嗯， 哎，你有没有做过预警啊？预案，万一有一天你们的投资人不给钱了， 对， 自己公司又不挣钱， 嗯， 还投钱，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没有一笔融资都还没有拿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想说，如果实在拿不到钱的话，我们要怎么办？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先去问大家的看法，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们要一起再干别的事儿，那我当然是很高兴的。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回到大公司。但是当我去问大家的时候，大家毅然决然的说我们要一起来创业。 嗯，当时大家是几个人，有多大年纪？ 5个人。 嗯 嗯，我的3个合伙人都跟我一样大，87年的。然后还有两个联合创始人，一个是88年的，一个是92年的。 嗯，都非常的年轻。 对， 大家也都有激情。 对， 一起干。 对， 好，那想法是想法呀。 嗯， 解决问题还需要这个实际的行动，那怎么办呢？ 是，没想到我们圈子账本上线了以后，就是投资人还是很认可的，我们很快就拿到了钱。 嗯 嗯，这第一轮钱就搞定了。然后后来的话，就其实我们在第二轮拿钱，还是稍微有点难的。嗯，然后但是当时也还好，就是情况还比较好。嗯，我们其实也没太考，当时也没有太考虑说如果拿不到钱怎么办。但是当第二轮钱拿完了之后，嗯，那个时候其实融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后面拿不到钱的话，我们就需要尝试去做商业变现，去验证我们的商业模式。 那是哪一年？ 嗯，就是2017年。 嗯。你们尝试做什么样的变现呢？ 我们尝试就是在我们增加了一个发现页，在我们的 APP 里面增加了一个发现页，然后增加了金融服务和产品。 嗯， 对。 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让用户去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们合作方就会给我们返一些佣金。 嗯，这是计划。 做了17年就做了这个事情。 嗯，就是说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如果这个钱不到位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些造血的功能。 实际上我们已经上线了，这个就已经做了这个事儿。然后呢，但是情况还比较好的是，我们17年底的时候也顺利拿到了第三轮融资。 嗯， 对，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努力的让用户去买这些金融服务或产品。 嗯，换句话说，这几年你们还比较的顺， 对， 还比较稳，是吧？ 对，还比较稳。 嗯，那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 嗯，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吗？比如说重要的人离职，是吧？ 嗯， 或者是某个技术重要的这个环节出现了 bug， 嗯， 或者是某些政策的原因导致你们不能继续，在这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过突发情况吗？ 嗯，也有。嗯，我们的安卓的工程师其实之前的经验不是特别丰富， 嗯， 然后呢有一次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刚上线了一个新版本，更新这个版本的安卓的用户， 嗯， 直接就打不开 APP 了， 嗯， 然后我们甚至连崩溃的日志都收集不到，我们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大家加班加点的就是去猜测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发布了一个紧急的版本，然后就让用户去更新。 嗯， 对。 那历时多长时间？ 一天多。 那一天你们怎么过来的呢？ 那一天我当时还在外地出差呢，各种打电话，然后各种去猜测说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群策群力来找看代码。 嗯，你是技术出身哈。 对 啊，公司出了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作为管理者是有责任的。 是 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因为你已经是团队的这个领导人了，是不是？ 嗯，嗯， 那在管理团队上面，你现在想一想有哪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其实我们团队的文化还比较简单，也比较轻松，因为我个人是技术出身嘛，我不太喜欢一些约束啊，就是特别特别烦的约束，比较喜欢自由，所以我的管理理念也是就是非常自由，没有，我们上班都不需要打卡。 嗯，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可以早走或者可以晚来啊，这些都非常的简单。然后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帮助你的下属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啊，他就会认同你，然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成。 嗯，那没有遇到不遵守规则的下属或者是利用你这种心态的下属吗？ 嗯，其实也是有的。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就是你怎么跟他说他都不改。 他什么表现？ 表情。 表现 就是晚到，然后还有就是不是特别负责任，就是这个东西他虽然说做完了，但是他可能只做了个及格分。 嗯，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样的员工让他离开了。 你不是说不打卡吗？ 啊， 你不是说不打卡吗？ 是不打卡，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班的时间的。 嗯， 比如说我们要求是说大家10点到7点钟是上班时间。 嗯， 那你总是晚来，比如说你总是10点半晚来，肯定是不行的。你总是晚来，别人会有意见， 嗯， 对吧？ 最后你是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跟他？ 嗯，就是沟通没过试用期。 啊，没过试用期。 对。 哦，那还恭喜你。 嗯，对，我们一般都会在3个月试用期之内，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让他留下。 嗯，前两天有一位创业者跟我讲，他说他也招了一个这样的人，在试用期内表现得特别特别特别好， 嗯， 一过试用期就特别特别特别不好， 嗯， 最后还跟他到了这个仲裁，啊，闹得非常的僵， 嗯， 他也付出了一笔这个补偿金，才把这个事儿了了， 嗯嗯，那这个是不走运了，真的是运气不好， 嗯，确实，在初创期作为管理者来说，他往往对于某一些领域会很熟，但是不能够面面都俱到哈。 对， 从你个人来说， 从你个人来说，你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你认为你在哪些方面是后补的不足的？ 就是在市场推广，然后还有在企业运作吧，这方面其实之前都没有经验，后来补的。 在管理上倒还好， 管理上还好，因为我在美团、在点点网的时候都有带团队。 刚才谈到了就是你2010年毕业啊，去了人人，后来又去了别的团队，后来又去了这个美团，基本上是一年去一个地方。 是 啊，当然去的也都是大平台。 也有创业公司。 我们来说说，就是之前的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对于你创业开这个公司有什么帮助？ 帮助还是蛮大的，因为我毕业了以后加入人人网，人人网在我加入的时候它是巅峰时候。但是后来呢，我觉得这个管理者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让下边的员工呢发挥不出来他的潜力。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潜力发挥不出来。 你有什么潜力没发挥？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产品的人，产品设计的人。虽然说我是技术，但是我有这个产品思维。然后呢，而且我其实是国内最早做 iOS 开发的一批人之一，所以我对 iOS 这一块的用户体验其实有很多研究，有很多这个看法。我当时给我们的产品经理提意见的时候呢，他其实很不屑，然后也很不认同，他觉得我一个小孩这个有什么可值得这个提意见的。 那年你二十三。 对。 所以在里面没有得到重视。 对，就是我认为说其实如果产品决策发生了问题，你技术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所以后来正好有一个创业的机会找到我，就是点点网，中国最早的轻博客社区，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找到我，让我去负责他们的 iOS 团队，组建 iOS 团队。然后我就对这个机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可以让我自己发挥我自己的潜力。对，能让我自己有一些话语权。对，然后就2011年就去了点点网参与创业。然后那一年在点点网的一年对我来说成长非常大，我的技术上的成长。做了很多我们之前从未想过的事儿，然后有很多当时的技术难点我们都通过群策群力，然后一些就汇集一些其他领域的思想来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所以当时我们的技术在整个互联网上应该都算非常牛的。然后那一年其实我也开始做管理嘛。我自己从零搭建这个 iOS 技术团队，然后高效的去完成产品每一个版本的开发。对。然后到做了一年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创始人觉得离他的期望较远，所以他准备转型。我当时对就是要转型的那个方向不是太看好，所以就离开了。然后离开的时候我想自己去创业。 就你想把这个事儿接着做下去？ 不是，就是我想自己去做创始人，重新做一摊事情， 别的领域。 别的领域的事情。对，然后在家待了几天之后觉得说在人脉啊，在这个公司运作的这些经验上面都完全没有，只会写代码，只会有一些这个产品思维，所以觉得还是需要再积累一下。然后后来就是去了美团。 去美团也是接着做 iOS 的工程师。对。对， 好，在美团也算是最后做到了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哈。 对。 但是如果我们往前推的话呢，基本上你是一年换一个地方。你怎么来看待这种自己当年的职业选择？ 我认为这个我现在看过来其实我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第一个选择是认为我的潜力得不到发挥，然后我去了第二家公司，我去第二家公司那一年的成长是特别巨大的。特别巨大。然后包括对创业一些认识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啊，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创业，对，然后但是因为当时他要转型了，我不看好后边那个转型方向，所以我才决定离开的，啊，然后去美团呢，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管理的能力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也积累了人脉，啊，然后也对美团这家公司如何成长起来有了一定的了解。对， 如果你现在招员工，他们也跟你一样啊，三年三个公司， 嗯， 你会问他们什么问题？ 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吧。 嗯，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说这种频繁跳槽的这个候选人，但是如果遇到像比如说影响到个人职业发展或者说公司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 嗯， 对， 你更看重他们什么？ 我更看重他们自己的成长， 嗯， 然后对一些他所经历过的事情的认识。嗯， 作为技术出身，你如果招技术的话， 嗯， 你会怎么来考验考察他们？ 我还是比较看重基础的。 嗯， 我通常喜欢跟这个候选人举一个例子。 嗯， 基础就像打地基，啊，如果你基础扎得稳，你的楼才能盖得高；如果基础不稳不牢，那你的楼是盖不高的，你永远没办法成为最 top 的那群人。 嗯， 对。 你在面试的时候会让他们自己来写代码吗？ 不会写代码。嗯，但是我会出一些简单的问题， 嗯， 啊，这些问题会全面的考察到我想考察的这个编码的基础。 嗯，我们知道技术的进步还是很快的。 是。 那其实你也很年轻，目前也就30出头，是吧？ 嗯，对。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或者你的下属、你的同事在这个领域超越你了，你会不会？ 我早已被超越了，早已被超越了。 那你拿什么来保持你的竞争力？ 嗯，就是每一个人要专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对吧？我现在是一家公司的 CEO， 我所专注的事情应该是说这个产品应该如何发展，这个公司应该如何去成长，我的下属应该如何去成长，我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目前哪些事儿让你比较头疼？ 其实还是说如何去竞争吧，就是跟这个领域里面的其他的竞品如何去竞争的问题， 嗯， 更头疼一些。 目前还有多少家竞争，类似的这个业务的公司跟你们共存着？ 还是层出不穷吧，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竞品。 嗯， 对。 你有危机感吗？ 有啊，当然有啊。 这两天大家都在聊当当，是吧？ 嗯， 当当创始的那一年，好像阿里巴巴也才刚刚出来。 对。 嗯。所以现在是啊，今非昔比，两家公司天壤之别。 对， 你怎么来看待这后来居上？包括你当年也是，是吧？在这个领域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 也是第几百个吃螃蟹的， 是 不是？ 是是是。 怎么来看待这个创业公司当中的这种你争我赶？ 嗯，这个是必然存在的吧？每一个领域。如果需求足够大的话，都会出现特别多的竞品竞争对手。嗯，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说你的产品要真正的去创造新的价值。 嗯， 我特别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千团大战美团如何胜出的例子。 嗯， 那当时那么多家团购的竞品大家都在做，其实后来者他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没有做一些新的创新。嗯，大家都在烧钱去砸市场的时候，美团在做什么事？美团在做提升效率的事情，啊，然后在做更好的为用户服务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帮助了美团，减少了企业运行的成本，然后提升了这个整个运行的这个效率， 嗯， 啊，然后用户体验也更好了，所以美团最后胜出了。那我们的思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一直在做真正帮用户去解决问题的事情，去解决掉人性惰性，帮他这个产生更大的价值的事情，啊，我们一直在做创新，对，嗯，所以我们认为说， 没关系，大家你们都在重复造车轮，不要紧，我相信最后一天用户都会留到我们圈子账本来的。 当然每一个创业者都要有这样的自信啊。 是， 商业归商业啊。你认为在这个赛道上最终应该有多少家参与者？ 最终是吧，最终的话肯定不会超过十家。就是真正的把这个记账产品做到一个完美的阶段。不会超过十家。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其实我们每年也都会啊，当然从去年开始，去年底开始，我每年都会去追访一些我们曾经在两年前三年前采访过的创业者，有些转型了，有些越来越好，也有一些呢已经联系不上他了，或者说人家已经不搭理我了啊，等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保持一个同步，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创业者他们自己都有圈子是吧？ 对， 包括一些创投服务的机构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什么的。 是的， 各种圈子，各种什么评选啊等等，你这几年有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也有参加，肯定有。 都是什么类型的呢？ 就您刚才说的什么评选类的呀，然后分享类的呀，都有。 都有。得参加多少场次？ 哎呀，这可能应该有个几十场。对，这几年 费精力吧。 有些还是蛮费的。其实大部分的这种集会，其实它的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呢，这个性价比不高。对， 为什么？ 就是有，其实有，还是有比较多经验不足够让他分享出来的人去分享。然后那你听起来其实没有太多的价值。 那如果王兴去呢？ 那肯定是。王兴你随便跟他开个会你都能学到很多的。 从你个人在当年他手下干活你学到了什么？ 王兴他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而且他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他会想得非常清楚。然后他的逻辑性特别强，他不会用怎么样特别极端的手段让你说服你，他就通过逻辑你一听就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你会心甘情愿的去快速的执行。 对，很多人说啊，在大公司干过，他自己开公司他也会把大公司的影子带到自己的小公司里面。包括一些管理的方式。你会是受此影响的人吗？ 我会从之前的一些不太好的感受上去吸取经验，然后让它不要出现在我的公司里。 这个互联网公司最被人诟病的，或者说呢有争议的地方，就是996。 对，没错。 这个上班没点，下班没点，休息也没点。 是。 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996真的是不太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也要看竞争的情况。像有些领域吧，比如说像共享单车，对吧，刚出现的时候大家拼的都是速度，那这个时候996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对吧，因为大家拼的都是时间。但是其实大部分领域啊它都没有那么强的竞争。你如果强制让大家996的话，很多高校的同学他本身能用五天的时间把六天的活做完的，你要让他强制在公司里待六天，他可能效率就低了。这也是我当时2011年在那家创业公司待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强制要求996，而我自己本身效率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你没必要让我待六天，我五天也能干完。那我 就 会拖拉。 有点像考试是吧？ 对， 前30分钟不能提前交卷。我写完了我为什么不能走？ 是的是的。是的。 好，所以 我们公司从来都没有996过。 你们没有？ 没有。对。 好，不同的阶段也许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我们拭目以待。 对，我觉得要有的话也是短暂的，比如说这一个月。 好，今天非常谢谢李帅过来讲述他的这个创业想法，以及他的之前的工作经验，以及在创业过程当中所感所悟所作所为。 那么我们也会对创业这个领域保持我们节目的冷静的观察和高度的重视。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能够把握好风口，把握好机会，也做出不辜负他们自己期待和团队期待的那些事业来。谢谢李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 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首歌不是很有名啊，但是听起来旋律还不错，叫做流水账。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回想人生有几个好去处，留给我一张儿童床，一次拥抱，一面饭桌，许一世爱着自己，最多收到花朵，书包拉紧，新的铅笔盒，六岁时总是啼哭，不必计较美德，忘记许愿望，在第一个牙齿脱落，不懂奖状排名，不懂大人生余额，一袭雪花编辑满快旧聚欢乐所，烦恼照片记不清为何。